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4集，徐老的接盘人。身后，秦宇一脸不知所措地站在林婉身边，林婉脸上神色莫名，微侧头问道： 雨儿，这是你姐姐？ 是啊，没想到姐姐在这里做…… 秦宇目光闪烁，叹了口气。奶茶店内，秦冉没抬头，拿过一个新的奶茶杯，直接开口： 上班中，别打扰我。 一提这个，宁晴的手攥得更紧了。 上班？上什么班？我亏待你了。 宁晴手发白，想想林婉又在外面，她又忍气吞声地压下火气，说： 我给你安排了补习班，你不去，到头来在这儿打工。秦冉，你这到底给谁看呢？我虐待你了？你这成绩上个职高都不一定有人要，现在好不容易来一中了，还不好好学习？你收拾好，跟我去补习班。 宁晴说了一句，见秦冉不理会她，不由分说地开口，又转身对另一个店员说道： 你们老板呢？让他过来。 语气挺趾高气昂的。另一个店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看着宁晴一身名牌，再看看秦冉每天穿个校服外套，他有些不在状态。可宁晴这一身做派实在不太好惹。 秦冉，你跟你妈回去吧。 店员手指缠绕着开口道： 毕竟是你妈，肯定是为了你好。 母女间哪有隔夜仇的？ 我那小儿子想上一中都上不了，帮你来了一中还作得不行。 哎呀，这年头的孩子成绩不好，有补习班不上，跑来打工。 你小小年纪这么young，他妈妈也难管吧？ 围观的几个人指指点点。他们的传统观点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周围的指指点点仿佛给了宁晴勇气，他抬手要把秦冉拉出来，手刚伸出来，啪的一声，一只骨节挺分明的手就将他的手打了下去。宁晴感觉到烟雾袭来，他抬头，是一张风神清绝的脸，少年轮廓分明，动作不算粗鲁，似笑非笑的样子。 这时候想起来要管了，早十几年干嘛？ 宁晴的脑子一瞬间被抽空了。魏子航却没有打算就这么算了，他咬着烟，目光在周围转了一圈，然后指着宁晴说： 这个人在他女儿七岁的时候离婚，嫁给豪门，死也不带大女儿，12年他没回来过一次。你们说有这么当妈的吗？ 可不关心他，又怎么让他在一中？ 说起这个我更想问的。 魏子航看着宁晴，忽然笑了，目光却是冷的。 我记得一年前徐校长就给冉姐入一中读书了。宁阿姨，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你们这一大家子搞得就像是我们冉姐是因为你们一家才能进了一中似的？ 周围这一下就没声了，宁晴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她脸色苍白苍白的，脑子很空，动作机械。魏子航嗤笑一声： 说起来，冉姐长这么大，你什么都没管，白捡了个便宜不算，你现在凭什么对她指手画脚？ 这会儿，旁观的人不再看秦冉，反而是看着宁晴指指点点。有了后爸就等于有了后妈呀，你说有哪个亲妈12年都不去看亲女儿一眼的？宁晴没想到会被人这么挤兑，这12年她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窘迫境地。周围的目光指指点点中带着审视，让人无所遁形。很快就有人认出了他手中3万的包，听到有人讨论秦冉身上的衣服， 似乎又看到有人拿起了手机，宁晴低着头迅速走出了奶茶店。秦冉从始至终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个店员认出了魏子航，有些惊恐地低下头，不敢说一个字，拿着钱的手都在颤抖。宁晴出了门，林婉嘴边勾着笑，宁晴抓着手提包没有跟林婉对视。 姐姐怎么会认识他？ 晴雨低声开口道。 怎么？ 林婉只是微微偏头，任由晴雨挽着自己的胳膊，若有所思。晴雨有些复杂地看着魏子航的方向，魏子航凶名远传，几乎没有人敢惹他，可不妨有人私下里讨论他的长相。 哦，那是隔壁职高著名的校霸，不务正业，天天鬼混，听说还跟黑社会有关系。 晴雨小声地说道。宁晴面色更差了，林婉瞥宁晴一眼，淡笑一声，点点头，拧着眉思索着又开口道。 啊，雨儿，刚刚那个人说秦冉去一中这件事不是你爸办的。 晴雨还看着魏子航的方向，手一顿，紧接着回过神来开口道。 哦，当时一中不收姐姐，你也知道她成绩，不过听说之前徐校长去宁海村扶贫，三年前宁海村那边出了件大事，徐校长应该是看他可怜吧。 林婉一听，略略想了一下，就没有再多问。秦冉看起来不像是跟一中校长有关联的人。去看了秦宇表演，秦宇舞台风确实好，年纪不大，小提琴拉得也不错。林婉也是懂音乐的，自然也了解。过不了几天他就要回京城，他想了想，在晴雨表演完下台后将他拉到一边。 小姑， 晴雨诧异地开口。林婉沉吟了一下，琢磨着说道。 我给你找了个小提琴老师，是国际大师，名字暂时不能告诉你，他收徒要求高，喜欢有灵性的学生，最好拿原创音乐，几个月之后有一个在他面前表演的机会，你懂了吗？ 晴雨没有反应过来，他心如擂鼓。林婉现在什么身份？他嫁的那一家在京城也算是小有名气，连他都赞誉的小提琴老师能差到哪里去？晴雨是知道自己的底子的，这样的老师要求必然高，他是能写简谱，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 雨儿， 晴雨半晌没有开口，林婉又叫了他一声。晴雨有些心不在焉的，他想起被他锁在抽屉里的简谱，半晌后他抬头，眸光如炬，定定开口。 小姑，谢谢你，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说着他捏紧了拳头。奶茶店不远处，程俊嘴里咬着烟没有点上，侧着的脸没有什么表情，眉眼拢着困倦，带着疏冷。 陆兆颖，你最好有急事找我。 身侧的陆兆颖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程俊。 还急什么急，都被人英雄救美完了，你哥在电视剧里就是妥妥的男恩号，默默付出的大傻逼，活不过前三集。 他想吐槽啊，只是眼下有件更稀奇的事。陆兆颖侧过头，将刚刚的事给程俊重复了一遍，然后啧了一声说道。 俊爷，这么多年落到徐老手里的人那么多，你什么时候见过徐老这么富有同情心，还给人一张推荐信？徐老上次说找到接他盘的人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